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照到了我的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 说到麦丽素，说到大白兔奶糖，还有中华丹，这些代表着80后童年的美食，现在又开始悄然流行起来了。现在北京一家杂货铺呢，因为这些怀旧零食吸引了大批的80后客户。店主表示，怀旧是一个永恒的主题，但生意火爆是误打误撞。小伙子说，卖的就是情怀，买的是回忆。这家奇妙零食事务所，你感兴趣吗？ 面对你都说不出口。 你知道吗？理论上呢，竹制的木质的筷子3到6个月就要更换一次了。使用期限超过6个月以上的筷子呢，可能会滋生黄曲霉素。黄曲霉毒素呢，被世界卫生组织划定为一类致癌物，进入人体之后，在肝脏当中存留最多，因此对肝脏的损害也最大。不知道你家的筷子用多长时间了呢？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. And 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needs form. Here we go. 我想了十几个夜晚，我想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？我想到开始读书，你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也很希望。我可以比你勇敢，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蓝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，想要说跟他们说，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我一直都在想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？我想到开始偷偷，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也很希望。 能给我交个朋友？ 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蓝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。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张大眼睛盯着我，想要说 跟 他们说，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

看新闻说，王先生工作时间呢，从早上6点开始，每天5点就到岗了。近期王先生上班的时候发生了车祸，公司说提前上班不算工伤。而人社局回应说，提前上班途中呢，受到非本人主责的交通事故，一般应算工伤。但是如果是早退途中发生事故，就不认定为工伤了。你喜欢吃苹果吗？研究证明说，苹果能像降血脂药物一样，使血液当中的胆固醇降低。苹果本身不含胆固醇，但是能够促进胆固醇从胆汁排出。加上苹果含有大量果胶，能够阻止肠道内胆固醇的吸收。苹果在肠道里面分解出来的乙酸，有利于胆固醇代谢，可以减少冠心病的发生和诱发心脏病。话不多说了，苹果吃起来吧。 在异乡陌生的夜里，一个人淋着孤独的细雨，没有你的城市，却特别冷的冬季。抱着思念沉沉地睡去，隔天醒来第一件事情，就是好好想你，在心里写信给你。我曾经多么幸运， 天天有你，抱着你，轻轻说我爱你，静静听你，轻若呼吸，离我好近好近。多希望明天睡醒，身边有你，依旧留在我的怀抱里，不曾离去，是我做了梦而已。沉沉地睡去，隔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好好想你，在心里写信给你。我曾经多么幸运，天天有你，抱着你，轻轻说我爱你，静静听你，轻若呼吸，离我好近好近。多希望明天睡醒，身边有你，依旧留在我的怀抱里，不曾离去，是我做了梦而已。曾经是那么幸运，因为有你，抱着你，轻轻说我爱你，静静听你，轻柔呼吸，我们好近好近。多希望明天睡醒，身边有你，继续留在我的怀抱里，不曾离去，是我做了梦而已。你没有离去，是我做了梦而已。 可能我们平常都以为女生呢，因为爱买买买，所以容易上当受骗。但是近来360的一份报告显示，上半年在网络诈骗举报用户当中，男性受害者呢占总数的 70%， 而女性受害者呢仅占 30%。 男性受害者呢占比远远高于女性。按年龄划分，00后逐渐成为了不法分子眼中的肥肉，00后网络诈骗受害者呢是以 38.6% 的比例高居受害人群首位的。上半年你被骗过吗？ 装可爱，还是要说？